着我那眉头出神，多心的人亲得仿佛亲人，怀疑是出于敏感。和你否在沉默中一等再等，其实爱情在你如同灰尘，汹涌的云只得心中星沉，随时荡失不会捉紧。虚构的感情当你不肯认，曾在同一刻心跳的温馨，在我每寸记忆得到空洞背影，从不证实你的剧情。真朴的感情不过不肯定，无奈从听不懂你的心声，大概你我处境一天天在结冰，明知你是个虚或泡影，我亦能认命。从我眉目流动的一点颤抖，难对你从没有留在心头，一种温柔这么飘忽交流，从未认识手。虚构的感情当你不肯认，曾在同一刻心跳的温馨，在我每寸记忆得到空洞背影，从不证实你的剧情。真确的感情不过不肯定，无奈从听不懂你的心声，大概你我仍能认领存在过吗？风光不会认错，你也快乐过吗？谁人来验证你犯过风波？虚构的感情当你不肯认，曾在同一刻心跳的温馨，在我每寸记忆得到空洞背影，证实你的剧情。真朴的感情消散的掠影，其实从听不到你呼吸声，大概我也要醒，不必追问究竟，曾经你在我心